生人，千万别说爱，让我保持等的姿势继续期待，不忍心损坏，那是因为 偶然还会回过头。

能一起走，却总是那路口。感谢那是你牵过我的手，还能感受那温柔。 去拥有我，不爱我。

善的你若不肯说，我就不问。

怕，我害怕让他陪着我一起长大，害怕他空转了时光，所以我不说大话，怕说的比做的差。有些话不能表达，有些话的事我没有讲，但是我不会让他陪我累，但是我不会让他流眼泪，想给的我都给他，这是我心里没说的话，就算会累死我都不会怨，因为他就是我的全世界。回答，他问我能不能给你一个家，我愣在那。 每次被你伤了

伤感，把双眼轻眼间轻款款、浪花之间

睁开眼，转了几圈，和时光大和解。